第十四集。这一年的年底，京中最鼎盛的秦霍两家正式联姻，婚礼在秦家大宅低调举行，宾客不过百，俱是双方的至亲好友，整个京城上流圈无数想看热闹和笑话的最后都没有看成。不论是秦称还是霍昭林，又或是双方家长，都对这一桩婚事表现得诚意十足。互为聘礼的商业合作项目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就足够叫人眼红艳羡。在秦家住了一天，第二天一早，秦称跟着霍昭林回了霍家大宅，按照霍家的规矩给霍家长辈敬茶。霍家大宅里很热闹，一家人齐聚。霍龙亨身为大家长，新娶了个儿媳妇儿，整个人喜气洋洋，乐得合不拢嘴。当然，明眼人都知道，是秦家给的聘礼超出了他的预期，才会让他对这个新进门的儿媳妇儿格外看得顺眼。甚至，霍昭林难得地感受到慈父关怀，还是沾了秦称的光。 爸爸喝茶。 好好好，哎，乖啊。 小叔喝茶。 哎， 秦称先给霍龙亨敬茶，然后是小叔霍龙亭，得到了两个十分厚实的大红包。至于霍昭林另外那几个小妈，霍龙亨没有示意，秦称也就直接无视了。敬完两杯茶，就大咧咧地坐下，淡定自若地吃点心。几位姨太太们都有些善然，虽然在笑，却笑得很勉强。秦称是个魂不吝的，仿佛完全不懂察言观色，开开心心地吃着东西，还包了个橘子塞进霍昭林的嘴里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迫秀了一把恩爱，霍昭林轻咳一声，小声提醒秦称： 少吃一点，一会儿要吃中午饭了。 没关系，我吃得下。 三嫂怎么跟几辈子没吃过东西似的？秦家这么缺衣少食吗？ 娇声笑语的是霍家唯一的女孩，二姨太生的霍昭雅。因为得宠，她说话一向没有什么顾忌。何况，霍龙亨在喝完茶之后就叫了霍龙亭去书房谈事情，并不在客厅这里。之前秦称无礼的举动大概让她很不满。说这话时听着像是调侃，但满眼的讥诮不加掩饰。秦称瞥他一眼，霍昭雅他是知道的，当年他和秦瑶在霍家寄住过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霍昭雅就对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看不顺眼，又极恨秦瑶漂亮的衣服首饰比他多，总要抢秦瑶的。后来有一次把他给惹毛了，也不管是不是寄人篱下，把他给收拾了一顿。那之后这丫头片子是老实了，但每次看到他时那阴惨惨的眼神都让人特别的不舒服。没想到过了八九年了，他还是这样一点没变。秦称慢条斯理地反问他： 东西摆出来不是给人吃的，难道做摆设？ 阿称说笑了，你喜欢啊就多吃点，丫丫头少拿你三嫂逗趣。 二姨太赵兰珍温声细语地与秦称说话，瞪了霍昭雅一眼。霍昭雅不服气地小声嘟囔： 吃就吃呗，果然是暴发户家里出来的，没见过世面。 在场的人听到都当没听到，不尴不尬地客套闲聊。霍昭林轻拍了拍秦称的手安抚他，秦称很不屑，霍家人一贯自诩名门世家，连他们秦家也暗暗瞧不上，他是知道的。当然，这事儿说起来实在是好笑，在场的这些本质上都是小老婆、私生子，谁瞧不起谁呢？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懒得与这些人虚与委蛇浪费时间，秦称干脆拿出手机来玩游戏，谁都不搭理。 你们刚结婚，有打算去哪里度蜜月吗？ 不去了，新的芯片研发到了关键阶段，我留下来亲自盯着。 争取早日攻克技术难关。 霍昭林在公司里主管技术部门，这个位置说重要确实很重要，是整个公司的核心和基石，但说到底远离了权力中心。从一开始霍龙亨似乎就没想过重用他。老大霍昭乾如今已经是公司的副董事，是公司一众高层普遍看好的接班人。唯一比不上霍昭林的也只是没有爷爷留给他的那 5% 的公司股份而已。 蜜月都不去，不怕阿成有意见啊？ 霍昭乾很自来熟的调笑。自从他们领证以后，霍家一众人都开始叫秦称的小名，虽然秦称实在不喜欢这些人刻意表现出来的这股热乎劲儿。 昭林事业为重，我理解的，我们才刚刚结婚，要磨合的地方还很多，比不上大哥和大嫂是模范夫妻，人人称羡。 哪里，你们才是天作之合。 霍昭前面露尴尬，在老头子的寿宴上被老婆捉奸在床这事儿才刚过去没多久，在场的又都是目击证人，秦称这话摆明就是在讽刺他，他还不好说什么。虽然他其实很怀疑安排那个荷兰来算计他的人就是霍昭林，但没有证据，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。魏青书抱着才几岁大的女儿沉默坐在一旁，眼神木讷。他在这个家里本来就没地位，没生出儿子又不讨公婆喜欢，如今更是沦为全家的笑柄，说什么都是多的。提起这事，赵兰真的脸色也不太好看，笑容尴尬。 阿成啊，你们别学他们，成日里啊瞎闹腾，还好有妞妞在，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不当真的。你们呢也争取早点生个孩子出来，就能安定下来，也好让你爸安心。嗯， 秦称几乎要翻白眼。 我们怎么生啊？昭林能给我生吗？ 霍昭林很无奈，低声提醒他 别胡说八道。 三姨太方敏丽扑哧一笑 二姐这话说的还管上昭林生不生孩子了，有这个功夫啊，不如多关照关照青叔的肚子，早日把你的金孙生下来才是啊。 他的语气颇为得意，当年霍龙亨更喜欢赵兰真，也先一步接了他进门。赵兰真那时多得意啊，但自那以后运气就都倒向他这边了。赵兰真只有一个儿子，他却生了两个，即使老二霍昭杰不讨霍龙亨喜欢，娶的老婆却争气，儿媳妇一次就给生了对双胞胎孙子，也是霍龙亨膝下如今唯一的孙子辈儿，得宠得很。老四霍昭仁又是个有本事的，看着纨绔实则很聪明，进公司两年很是干出了一番成绩。霍龙亨如今身子骨还很硬了，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？霍龙亨一天不死，霍昭前这个董事终究就是个负的。果然被戳中痛处的赵兰真面色更加难看，皮笑肉不笑道： 老妹妹关心了，昭前和青叔都还年轻，不用着急，身体养好了，生个健康的孩子更重要。 方敏丽轻哼一声，双胞胎孙子虽然好，但因为早产都体弱多病，又确实让人头疼。赵兰真这也是故意想要刺激他，他们一贯这样，当着霍龙亨的面还能收敛一点，霍龙亨不在，不斗上几句嘴，互相刺上几句就不舒服。一众小辈早已习以为常，谁都不会在这个时候多嘴做炮灰。唯有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四姨太宋桃轻轻抚了抚自己的小腹，垂眸掩去眼里的情绪，他们只能争孙子，而他还这么年轻，为什么不能想办法再生一个儿子呢？秦称悄悄朝霍昭林做了个拇指向下的动作，他今天真是见识了，霍家这老老小小的还真是一家子的搂货。霍昭林这样的当真算出淤泥而不染。这我 中午，一家人围坐在长桌前，其乐融融共进午餐。有霍龙亨在，所有人都表现得很亲切和睦。霍昭林在餐桌上提出要搬出霍家大宅独居，霍龙亨当即皱眉。他老人家爱面子，虽然外人都嘲笑霍家家风轻浮，但他却固执地觉得全家人整整齐齐、团团圆圆，就是他治家有方的表现，哪怕只是表面上的。 你们要搬出去？ 霍龙亨还没发话，霍昭仁先脱口而出。一旁的霍昭乾不怀好意地笑问他： 老三他们搬出去，老四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 反应过来自己有些失态的霍昭仁讪笑一声： 爸说过吗？希望大家一直住在一起吗？我才会惊讶三哥会说想搬出去。 霍昭林没搭理他，淡定地与霍龙亨解释： 阿成和我结婚没有谁娶谁嫁一说，秦大哥其实也希望我们能住去秦家，为了显得公平一些，我们商量了决定还是搬出去住，秦大哥也答应了。 听到霍昭林说是秦家那边的意思，霍龙亨不悦的脸色疏解一些。 这事儿我再考虑一下，稍后再说。 秦琛看着霍昭仁，却不由地陷入深思之中。吃过饭，霍昭林带着秦琛去楼上自己房间休息。秦琛倒进柔软的大床里滚了一圈，幸福的直冒泡泡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登堂入室睡霍昭林的床。他看了看窗边拉窗帘的霍昭林，要是能睡霍昭林就更妙了。 你在这休息吧，我下去跟小叔聊会儿天。 啊，你不睡觉？ 不了，我不困。 秦琛顿时失望，昨天婚礼之后晚上，他的狐朋狗友们在他家里开 party，霍昭林虽然不待见那些人，却难得的没有翻脸，还陪他们闹腾到半夜。后来他喝醉了睡死过去，洞房花烛夜就这么泡汤了。这样下去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婚姻关系给坐实了呀？霍昭林看他又开始生闷气，有些好笑，弯腰揉了一下他的头发。 困了就赶紧睡吧。 秦琛抬眸看着他： 之前你跟霍昭前说不去度蜜月是真的吗？ 你想去？ 你不想去就算了， 你想去我们下个月去吧，等这段忙完了就去。 真的？ 真的。 秦琛心满意足地笑了，霍昭林也无意识地扬起唇角。 睡吧。